第六回，观音赴会问元音，小圣施威降大圣。切不言天神围绕，大圣安歇。话表南海普陀洛迦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，自王母娘娘请赴蟠桃大会，与大徒弟晦暗行者同登宝阁瑶池，见那里荒荒凉凉，席面残乱，虽有几位天仙俱不就坐，都在那里乱纷纷讲论。菩萨与众仙相见毕，众仙备言前世。菩萨道：既无盛会，又不传杯，汝等可跟贫僧去见玉帝。众仙怡然随往，至通明殿前，早有四大天师、赤脚大仙等众聚在此迎着菩萨。既到玉帝烦恼调遣天兵，情怪未回等因。菩萨道：我要见见玉帝，凡为转奏。天师秋鸿记即入凌霄宝殿，启职宣入，时有太上老君在上，王母娘娘在后。菩萨引众同入里面，与玉帝礼毕，又与老君王母相见，各坐下，便问蟠桃盛会如何。玉帝道：每年请会，喜喜欢欢，今年被妖猴作乱，甚是需要也。菩萨道：妖猴是何出处？玉帝道：妖猴乃东土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，当时生出既木运金光，射冲豆腐，使不介意，继而成精，降龙伏虎，自削死己。当有龙王阎王启奏，朕欲擒拿，是长庚星启奏道：三界之间凡有九窍者可以成仙，朕既施教御贤，宣他上界，封为御马监弼马温官，那厮嫌恶官小，反了天宫，即差李天王与哪吒太子收降，又降招福安宣至上界，就封他做个齐天大圣。只是有官无禄，他因没事干，管理东游西荡，朕又恐别生事端，找他代管蟠桃园，他又不遵法律，将老树大桃进行偷吃，及至社会，他乃无路人员，不曾请他，他就设计哄转赤脚大仙，却自变他相貌入会，将仙肴仙酒尽偷吃了，又偷老君仙丹，又偷御酒若干，却欲本山众猴降落。朕心为此烦恼，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服，这一日不见回报，不知胜负如何。菩萨闻言，即命晦暗行者道：你可快下天宫，到花果山打探军情如何，如遇相敌，可就相助一功，务必的实回话。晦暗行者整整衣裙，置一条铁棍，驾云离去，径至山前，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，各营门提令贺号，将那山围绕的水泄不通。晦暗行者立住，叫把营门的天丁烦你传报：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，南海观音大徒弟晦暗，特来打探军情。那营里五岳神兵即传入辕门之内，早有虚日鼠、卯日鸡、星日马、房日兔、 将言传到中军帐下。李天王发下令旗，叫开天罗地网，放他进来。此时东方才亮，晦暗随其进入，见四大天王与李天王下拜，拜起。李天王道：“ 孩儿，你自哪乡来者？” 晦暗道：“余乃随菩萨赴蟠桃会，菩萨见盛会荒凉，瑶池寂寞，引众仙并余乃去见玉帝。玉帝被言父王等下界收服妖猴，一日不见回报，胜负未知。菩萨因命余乃到此打听虚实。”李天王道：“ 昨日到此安营下寨，找九曜星挑战，被那厮大弄神通，九曜星俱败奏而回。后我等亲自提兵，那厮也排开阵势，我等十万天兵与他混战至晚，他使个分身法战退，乃收兵查勘时，只捉得些狼虫虎豹之类，不曾捉得他半个妖猴，今日还未出战。” 说不了，只见辕门外有人来报道，那大圣引一群猴精在外面叫战，四大天王与李天王并太子正义出兵。木叉道：“父王，余乃蒙菩萨吩咐下来打探消息，就说若遇战时可助一功，今不才愿王看他怎么个大圣。”天王道：“ 孩儿，你随菩萨修行这几年，想必也有些神通，切须在意。” 好太子双手抡着铁棍，束一束袖衣，跳出辕门，高叫：“ 哪个是齐天大圣？” 大圣挺如意棒，应声道：“ 嘿嘿嘿，老孙便是。你是甚人，折敢问我？” 木叉道：“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，今在观音菩萨宝座前为徒弟护教，法名晦暗是也。”大圣道：“ 嘿嘿嘿，你不在南海修行，却来此见我作甚？” 木叉道：“我蒙师父差来打探军情，见你这般猖獗，特来擒你。”大圣道：“ 哈哈，你敢说那等大话，且休走，吃老孙这一棒。” 木叉全然不惧，使铁棒劈手相迎，他两个立在那半山中辕门外，这场好斗，棍随对棍，铁各异，兵纵交兵，人不同。一个是太乙散仙呼大圣，一个是观音徒弟郑元龙。混铁棍乃千锤打，六钉六甲运神功，如意棒是天和定，镇海神针法力红。两个相逢真对手，往来解数实无穷。这个的阴手棍万千凶，绕腰贯锁急如风；那个的夹枪棒不放空，左遮右挡怎相容？那阵上旌旗闪闪，这阵上驼鼓咚咚，万员天将团团绕，一动妖猴簇簇从。怪物愁云漫地浮，狼烟煞气射天宫。昨朝混战还有可，今日争持更有凶。堪羡猴王真本事，木叉复败又逃生。这大圣与晦暗战经五六十合，晦暗臂腹酸麻，不能迎敌，虚晃一晃败阵而走。大圣也收了猴兵，安扎在洞门之外。只见天王营门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，让开大路进入辕门。 对四天王李托塔哪吒气哈哈的喘息未定。 好大圣，好大圣，着实神通广大，孩儿战不过，又败阵而来也。 李天王见了心经，即命写表求助，便差大力鬼王与木叉太子上天启奏。二人当时不敢停留，闯出天罗地网，架起瑞霭祥云，须臾竟至通明殿下，见了四大天师，引至凌霄宝殿，呈上表彰。晦暗又见菩萨施礼，菩萨道：“你打探的如何？”晦暗道：“使领命至花果山，叫开天罗地网门，见了父亲，道师父差命之意。”父王道：“昨日与那猴王战了一场，只捉得他虎豹狮象之类，更未捉他一个猴精。正讲间，他有所战，是弟子是铁棍与他战经五六十合，不能取胜，败走回营。父亲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。”菩萨低头思忖。却说玉帝拆开表章，见有求助之言，笑道：“婆乃这个猴精能有多大手段，就敢敌过十万天兵？李天王又来求助，却将哪路神兵助之？”言未毕，观音和尚起奏：“陛下宽心，贫僧举一神可擒这猴。”玉帝道：“所举者何神？”菩萨道：“乃陛下令圣显圣二郎真君，建居灌州灌江口，享受下方香火。他昔日曾立诸六怪，又有眉山兄弟于帐前1200草头神，神通广大，奈他只是听调不听宣，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，着他助力，便可擒也。”玉帝闻言，即传调兵的旨意，就差大力鬼王击调。那鬼王领了旨，急驾起云，径至灌江口。不消半个时辰，直至真君之庙，早有把门的鬼判传报至礼道：“外有天使捧旨而至。”二郎即与众弟兄出门迎接旨意，焚香开读。旨意上云：“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，因在宫偷桃偷酒偷丹，搅乱蟠桃大会，见着十万天兵，18架天罗地网围山收服，未曾得胜。今特调贤圣同一兄弟继赴花果山助力剿除，成功之后高升重赏。”真君大喜道：“天时醒回，吾当就去拔刀相助也。”鬼王回奏不提。这真君即唤眉山六兄弟，乃康张姚李四太尉、郭深执剑二将军，聚集殿前道：“适才玉帝调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，同去去来。”众兄弟俱欣然愿往，即点本部神兵驾鹰千犬，搭弩张弓，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，径至花果山，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，不能前进。因叫道：“把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，吾乃二郎显圣真君，蒙玉帝调来擒拿妖猴者，快开营门放行。”一时各神一层层传入，四大天王与李天王俱出辕门迎接， 相见毕，问及胜败之事，天王将上相事备陈一遍。真君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小胜来此，必须与他斗个变化。列公将天罗地网不要慢了顶上，只四围紧密，让我赌斗。若我输与他，不必列公相助，我自有兄弟扶持；若赢了他，也不必列公副榜，我自有兄弟动手。只请托塔天王与我使个照妖镜，助力空中，恐他一时败阵，逃窜他方，且须与我照耀明白，勿走了他。”天王各居四围，众天兵各挨排列阵去起。浙真君领着四太尉、二将军，连本身七兄弟出营挑战，吩咐众将谨守营盘，收全了鹰犬。众草头神得令，真君直到那水帘洞外，见一群猴齐齐整整排做个盘龙阵势。中军里立一杆旗，上书“齐天大圣”四字。真君道：“那泼猴怎么称得齐天之职？”眉山六帝道：“且休赞叹，叫战去来。”那营口小猴见了真君，即走去报之。那猴王即撤金箍棒，整黄金甲，登步云履，按一按紫金冠，腾出营门，即睁睛观看。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，打扮的又秀气，真个是仪容清俊，貌堂堂，两耳垂肩，目有光，头戴三山飞凤帽，身穿一领淡鹅黄，履金靴衬盘龙袜，玉带团花八宝装，腰挎弹弓新月样，手执三尖两刃枪，斧劈桃山曾救母，弹打棕罗双凤凰，立诸八怪生名远，一劫眉山七圣行，心高不认天家眷，性傲归神助灌江，赤诚昭惠英灵圣，显化无边浩二郎。大圣见了，笑嘻嘻的，将金箍棒撤起，高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你是何方小将，折敢大胆到此挑战？” 真君喝道：“你这厮有眼无珠，认不得我吗？吾乃玉帝外甥，敕封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。今蒙上命，到此擒你这反天宫的弼马温猢狲，你还不知死活？”大圣道：“ 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私凡下界，配合杨军生一男子，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吗？我行要骂你几声，曾奈不慎冤仇，待要打你一棒，可惜了你的性命。你这郎君小辈，可急急回去，唤你四大天王出来。” 真君闻言，心中大怒道：“ 哼，泼猴！休得无礼，吃吾一刃！” 大圣侧身躲过，急举金箍棒劈手相还，他两个这场好杀呀。赵惠二郎神齐天孙大圣，这个心高七敌美猴王，那个面生压服真凉洞，两个乍相逢，个人皆笃信，从来未识浅和深，今日知之轻与重。铁棒赛飞龙，神风如凤舞，左挡右攻，前迎后应。这阵上眉山六帝助威风，那阵上马刘四将传军令，摇旗擂鼓各齐心， 呐喊筛罗都助兴，两个钢刀有剑技，一来一往无私奉。金箍棒是海中针，变化飞腾能取胜。若还身慢命该休，但要插持为蹭灯。真君与大圣斗经三百余合，不知胜负。那真君抖擞神威，摇身一变，变得身高万丈，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，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。青脸獠牙，朱红头发，恶狠狠望大圣招头就砍。这大圣也使神通，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，嘴脸一般，举一条如意金箍棒，却就如昆仑顶上的擎天之柱，抵住二郎神。唬得那马刘元帅战兢兢，摇不得旌旗。砰啪二将虚怯怯，使不得刀剑。这阵上，康张姚李郭身执剑，传号令，撒放草头神，向那水帘洞外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起掩杀。可怜冲散妖猴四剑将，捉拿灵怪二三千。那些猴抛戈弃甲，撇剑丢枪，跑的跑，喊的喊，上山的上山，归洞的归洞，好似夜猫惊宿鸟，飞洒满天星。众兄弟得胜不提。却说真君与大圣变作法天象地的规模，正斗时，大圣忽见本营中妖猴惊散，自觉心慌，收了法相，撤棒抽身就走。真君见他败走，大步赶上道：“哪里走？趁早归降，饶你性命。”大圣不恋战，只行跑起。将近洞口，正撞着康张姚李四太尉郭身执剑二将军，一齐率众挡住道：“泼猴，哪里走？”大圣慌了手脚，就把金箍棒捏作绣花针藏在耳内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麻雀，飞在树梢头盯住。那六兄弟慌慌张张，前后寻觅不见，一齐吆喝道：“哦，走了这猴精爷，走了这猴精爷！”正嚷处，真君到了，问：“兄弟们，赶到那厢不见了？”众神道：“才在这里围住，就不见了。”二郎圆睁凤目观看，见大圣变作了麻雀，钉在树上，就收了法相，披了神风，卸下弹弓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恶鹰，抖开翅飞将去扑打。大圣见了，嗖的一翅飞起去，变作一只大死老，冲天而去。二郎见了，几抖灵毛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大海鹤，钻上云霄来衔。大圣又将身按下，入剑中，变作一个鱼儿，窜入水内。二郎赶至剑边，不见踪迹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猢狲必然下水去也，定变作鱼虾之类，等我再变变拿他。”果一变，变作个鱼鹰，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。等待片刻，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，忽见一只飞禽，似青鹞，毛片不清，似露丝，顶上无缨，似老鹳，腿又不红， 想是二郎变化了等我哩。 急转头打个花就走。二郎看见道：“打花的鱼儿似鲤鱼，尾巴不红，似绝鱼，花鳞不见，似黑鱼，头上无星，似防鱼，腮上无针。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？ 必然是那猴变的。赶上来，刷的啄一嘴，那大圣就窜出水中，一变变作一条水蛇，游进岸，钻入草中。二郎因嫌他不着，他见水响中见一条蛇窜出去，认得是大圣，即转身又变了一只朱袖顶的灰鹤，伸着一个长嘴，欲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，竟来吃这水蛇。水蛇跳一跳，又变作一只花宝，木木出出的，立在料厅之上。二郎见他变得低贱，花宝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，不拘鸾凤鹰鸭都与交群，故此不去笼蚌，即现原身走将去，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，把他打个龙种。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，伏在那里又变，变一座土地庙儿，大张着口，四个庙门，牙齿变作门扇，舌头变作菩萨，眼睛变作窗棂，只有尾巴不好收拾，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杆。真君赶到崖下，不见打倒的宝鸭，只有一间小庙，急睁凤眼仔细看之，见旗杆立在后面，笑道：哈哈哈，是这猢狲了，他今又在那里哄我。我也曾见庙宇，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，断是这畜生弄喧。他若哄我进去，他便一口咬住，我怎肯进去？等我撤拳先倒窗棂，后踢门扇。大圣听得心惊道： 哼，好狠好狠呐、啊！门扇是我牙齿，窗棂是我眼睛，若打了牙倒了眼，却怎么是好？ 突的一个虎跳，又冒在空中不见。真君前前后后乱赶，只见四太尉二将军一齐拥至道： 兄长，拿住大圣了吗？ 真君笑道： 哈哈，那猴儿才自变作庙宇哄我，我正要倒他窗棂，踢他门扇，他就纵一纵，又渺无踪迹，可怪可怪。 众皆愕然，四望更无形影。真君道： 兄弟们在此看守巡逻，等我上去寻他。 急纵身驾云起在半空，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伫立云端。真君道： 天王，曾见那猴王吗？ 天王道： 啊，不曾上来，我这里照着他哩。 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，拿群猴一事说比，却道： 他变庙宇，正打处就走了。 李天王闻言，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，呵呵的笑道： 哈哈哈，真君，快去！快去，那猴使了个隐身法，走出营围，助你那灌江口去也。 二郎听说，即取神风回灌江口来赶。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，按下云头进入庙里，鬼判不能相认，一个个磕头迎接。他坐中间点茶香火，见李虎拜还的三圣，张龙许下的宝符，赵甲求子的文书，钱炳告病的良缘，正看出有人报： 又一个爷爷来了。 众鬼判急急观看，无不惊心。真君却道： 有个什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？ 众鬼判道： 啊，不曾见什么大圣，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茶点里。 真君撞进门，大圣见了，现出本相道： 哈哈，郎君不相让，庙宇隐姓孙了。 这真君既举三尖两刃神风，劈脸就砍。 那猴王使个身法，让过神风，撤出那绣花针，晃一晃，挽来粗细，赶到前对面相还，两个嚷嚷闹闹，打出庙门，半雾半云，且行且战，复打到花果山，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提防御紧。这康当太尉等迎着真君核心努力，把那美猴王围绕不提。话表大力鬼王祭掉了真君与六兄弟，提兵擒魔去后，却上界回走。玉帝与观音菩萨、王母并众仙卿正在凌霄殿讲话，说道： 即使二郎已去赴战，这一日还不见回报。 观音合掌道： 贫僧请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门外，亲去看看虚实如何。 玉帝道：言之有理，即摆驾同道祖、观音、王母与众仙卿至南天门，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开门遥观，只见众天丁布罗网围住四面，李天王与哪吒擎照妖镜立在空中，真君把大圣围绕中间，纷纷赌斗里。菩萨开口对老君道： 贫僧所举二郎身如何？果有神通，已把那大圣围困，只是未曾擒拿。我如今助他一功，绝拿住他也。 老君道：菩萨将善兵器，怎么助他？ 菩萨道：我将那净瓶杨柳抛下去，打那猴头，既不能打死，也打一个跌，叫二郎小圣好去拿他。 老君道：你这个瓶是个瓷器，准打着他便好，如打不着他的头，或撞着他的铁棒，却不打碎了。你切莫动手，等我老君助他一功。 菩萨道：你有什么兵器？ 老君道：有，撸起衣袖，左腹上取下一个圈子，说道：这件兵器乃昆刚团练成的，被我将还丹点成，仍旧一身灵气，善能变化水火不侵，又能套珠布，一名金刚镯，又名金刚套。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，甚是愧他，早晚罪可防身，等我丢下去打他一下。画壁自天门上往下一灌，滴溜溜竟落花果山营盘里，可可的着猴王头上一下。猴王只顾苦战七圣，却不知天上坠下这兵器，打中了天灵，力不稳脚，跌了一跤，爬将起来就跑，被二郎爷爷的细拳赶上，照腿肚上一口，又扯了一跌。他睡倒在地，骂道： 哼，这个王人，你不及防扎掌，却来咬老孙。 急翻身爬不起来，被七圣一拥按住，即将绳索捆绑，使钩刀穿了皮巴骨，再不能变化。那老君收了金刚镯，请玉帝同观音、王母、众仙等聚回凌霄殿。这下面四大天王与李天王诸神俱收兵拔寨，近前向小圣贺喜，都道： 哈哈哈，此小圣之功也。 小圣道：此乃天尊洪福，众神威权，我何功之有呢？ 康张摇礼道：兄长不必多叙，且押这厮去上界见玉帝，请旨发落去也。 真君道：贤弟，汝等未受天禄，不得面见玉帝，叫天甲神兵压着， 我从天王等上界回旨，你们率众在此搜山，搜尽之后仍回灌口，待我请了赏，讨了功，回来同乐。四太尉、二将军一言领诺。这真君与众急驾云头，唱凯歌，得胜朝天。不多时，到通明殿外，天师启奏道：四大天王等众已捉了妖猴，齐天大圣了，来此听宣。玉帝传旨，即命大力鬼王与天丁等众压制斩妖台，将这厮碎剁其尸。一正是七狂今遭行现苦，英雄气概等时朽。毕竟不知那猴王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